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接下来邀请大家收听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精品有声阅读活动展播。今天有请北京电台节目主持人佳佳为您推荐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这本书。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主持人佳佳。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这本书。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图文并茂地向读者充分展示了南极冰山、极光、冰海边缘、大冰盖、北极脏冰、冰上溶池、北极点、企鹅、贼鸥、海豹、北极熊等精彩纷呈的极地景象。本书的序言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他解释了为什么作者会成为第一个同时采访南北极的女记者。犹记得10多年前，我刚进新华社上海分社，第一次到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采访。神秘、孤独、绝美、纯洁的南极引起了我心中的无限好奇，从此去看一看那里的世界成为我心中一个遥远的梦。为了圆这个梦，我在新华社做了整整10年的准备。终于，当自身和外界的各项条件均已成熟时，2007年11月，我作为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位赴南极采访的女记者，跟随中国第2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出发了。这次考察历时156天，我们乘坐雪龙号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南大洋，4次穿越西风带鬼门关，往返于以凶险著称的德雷克海峡，多次遭遇西风带强气旋的围追堵截，航程28450海里，相当于环绕地球航行1周。这是一段充满激情的人生历程，是我10年记者生涯中最快乐、最单纯、最过瘾的一段时光。去过南极之后，如果还有机会去北极，也许任何人都不会放弃。我也是这样。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幺幺幺八幺幺幺八幺幺幺八要发了， 幺幺幺八。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九九九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杜德伟的新歌《再见陆毅》正式通过网络发行，这是他呢即将发行的新专辑《起来》的主打歌，曲风呢还是他最擅长的 R&B， 就是节奏布鲁斯。很多朋友听过这首歌之后呢，就说熟悉的声音一响起，回忆呢就瞬间会被拉回到20年前。几个大男孩呢守着一台功放的录音机，那么练着自己的这样的舞步，从这个录音机里飘出来的这样的强劲的音乐都是杜德伟的。其实呢，他算是华语歌坛当中把节奏布鲁斯和灵魂音乐加入到歌曲当中的先驱人物了。那么在民谣风刮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在引领舞曲的风潮。所以说呢，我们对于杜德伟的印象呢，都是他的音乐会比较动 star， 这样的节奏会比较多一些。其实呢，他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涉足是比周杰伦、王力宏还有陶喆都要早得多。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要跟各位聊的是活力依旧的杜德伟。毕竟现在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20年前的记忆，岁月不饶人，但是呢可敬的是已经这样不饶人的杜德伟现在呢依旧是活力充沛。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那么按照以往的这样的惯例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跟各位聊一聊杜德伟早年的经历。很多人呢都说杜德伟天生就是吃音乐这碗饭的，因为他生活的环境还有发展的经历呢都会比较特殊。杜德伟呢是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父亲呢是一名这样的菲律宾的鼓手，同时呢还是一个舞蹈演员，妈妈呢是旧上海的著名歌手张璐。从出生开始呢，音乐就成为了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父亲呢常常带朋友来家里排练，母亲呢只要在家呢就会播放国内和国外的这样的流行音乐。他父亲的爱好和母亲呢不太一样，喜欢拉丁爵士和欧美的流行歌曲。所以说呢，杜德伟从小就受到各种音乐的熏陶，让他不喜欢音乐真的是好难。后来呢，他又在电视上看到了 Michael Jackson， 然后被他的舞步所吸引，于是呢就开始憧憬舞台了。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就是杜德伟的新歌《再见陆毅》。那么这首歌呢是他和好友底特律共同演唱的。 Yeah yeah yeah一辈子的礼物，每当经过我们走过的路，我知道你还留 说人生最珍贵的时刻，在纷乱世界选择贪欢一杯喝笑着。我的老朋友，当下生活永久，单纯的自由，成就不如享受，在时间起游。时光飞快的让人麻了，短短却二十多个年头，你我走过的喜怒哀乐，总在失去后才觉得不够。你唱的歪歌有的我都记得，你让我丢开烦闷换尽纯粹的快乐。你陪我人生最珍贵的时刻，在纷乱世界选择贪欢一杯喝笑着。我的老朋友，当下生活永久，单纯的自由，成就不如享受，在时间起游，Why did you have to go? Nobody knows where we'll be, it's a strange place. I close my eyes to see your face, watch you go away. Guess it's a planetary mission, I'm guaranteed to miss. And wrote a song about you, Louis, hope they listen. Even though we've been friends many lifetimes, I'll be missing you again till I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Could you smile in my dreams? Let me know. 再见路易来自杜德伟和底特律的共同演绎。虽然说杜德伟呢出生在音乐世家，而且呢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哥哥一起每个周末呢给爸爸妈妈做伴奏，搞小型的家庭音乐会，但是呢真正影响他音乐方向，推动他走向舞台的却是他在加拿大留学时候的经历。那当时他的父亲呢投资失败，导致家道中落，那么在加拿大留学的杜德伟呢不得不通过半工半读来维持学业，偶尔呢会在酒吧里驻唱。那么唱的歌曲呢基本就已经都是 R&B 的风格，因为那个时候呢这类音乐比较喜欢嘛，他自己就很多音乐当中最喜欢就这个。当初刚去留学的时候呢，他就经常向同学们施展这样的跆拳道，国外同学都看呆了，就把他呢当成真人李小龙。后来呢就有一群人以教的跳街舞来交换学功夫的机会，那么杜德伟呢就是这个时候正式接触到了 R&B、然后呢就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一起来分享杜德伟的歌，跟着我一辈子。 眼珠是你的投入，仿佛我的一举一动你都会在乎，我快乐你满足，原谅我疏忽了你的感触，细心的包容着我的迷糊，无论爱出现在何时或情在何处，你总是义无反顾，坚持做我的影子，跟着我一辈子，任时光飞逝永无休止，像青春在你手中一文不值，说这是你唯一爱我的方式，坚持做我的影子，陪着我一辈子，分享我所有的酸甜苦，用时间换取你微薄的幸福。 真心刻骨不尽的付出。 跟着我一辈子，来自杜德伟。1985年，杜德伟留学归来，不过呢，并没有直接进入歌坛。大学时期的他呢，学的是设计，于是呢，回来之后，先在一家知名企业担任艺术指导。但是呢，他不甘于当一个中规中矩的上班族。听说到第四届新秀歌唱比赛正在举办，于是呢，立刻报名。比赛之中呢，他还陆续击败了好多大咖，谁呢？李克勤、苏永康、周慧敏。那么在这期间呢，还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大赛的赛制是这样，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呢，参赛选手唱的都是斯文的情歌，因为那个时候呢，这样的歌曲最受欢迎。但是呢，杜德伟进入决赛之后呢，非要叛逆的唱国外的快节奏歌曲。当时的这样的 TVB 的负责人还说，你要是拿了冠军，我就把头当凳子给你坐。这话很特别狠哈。结果呢，杜德伟还真就拿下了那一届的冠军。接下来听歌，来自杜德伟的《把你宠坏》。 为了自己，一直都谁感觉面对爱不面对。 将不可以来对待，而你让我改变了心态，有一种真相大白，一番的收拾想去爱。 把你宠坏，来自杜德伟。SKY 说，杜德伟是唯一一位我买完他的卡带又买 CD 的歌手。记得当我在这样的签唱会上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就只有感动。他在我那个年代呢，真的就是流行音乐的代表，比如说无心伤害、不走、天真、把我宠坏、把你藏起来、脱掉、情人如泣如诉、嫁给我等等，都是我心中的经典。那我们呢也会听得出来，杜德伟的声音呢其实很薄，和那个时候呢流行歌手不太一样。当时的媒体呢都形容他的风格是黄种人的灵魂乐，可是他呢一心想要唱跳，但是呢公司不批准。一方面呢是市场在当时呢还会相对比较封闭，唱片公司呢也不想冒险，因为砸了钱了嘛。其次呢就是他每一次唱这样的舞曲上台演出的时候呢，公司还要再花钱给他找舞伴，不划算。那么直到后来呢，滚石唱片招揽到他来台湾发展，那杜德伟呢才看到了转型的希望。其实呢他刚到台湾的时候也不敢轻易的就做舞曲，那儿的市场呢可能会相对大一些，但是他之前呢没有，但是在他之前没有人尝试过这样的事情，他也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么直到第二年呢，有一次他去表演的时候，自己带了四个伴舞去现场表演的时候呢，又唱又跳，现场反应相当热烈。滚石一看，哇，这么受欢迎啊，那一定好有市场潜力。于是呢二话不说立刻批准他做舞曲。一起来分享杜德伟不走。 勇敢地面对呼吸的风，伤心总是带不走痛。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沉默完完全全把你放在心中，太多的话想对你说，面对你都说不出口。眼睁睁的看你离开我，我明白你有你的理由。你回头笑笑的看我，我心痛痛的回首，眼泪在心里流。 Baby don't go, don't go, how can I wake up tomorrow, I feel so sad, I can't trust love anymore。说错，告诉我你在玩我，你躲在远处笑我，我在为你坚持不走。Don't go, baby, baby, baby, 不走，来自杜德伟。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大气扩散条件继续转差，极不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不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外出要加强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前半夜有雾或轻雾，西部北部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咱们来聊杜德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彩花说了，对我来说呢最重要的一首歌就是杜德伟的嫁给我，当年呢向老婆求婚的时候就是唱的这首歌。红云说，其实杜德伟的戏演的也不错，最喜欢的就是第八号当铺，小时候呢天天看觉得很新奇，现在呢偶尔也会看看，不过呢已经找不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不过呢现在看到杜德伟的海报，最先映入脑海当中的还是这部剧，不是那些歌。当然了，歌曲呢也很经典，我也非常喜欢。刚才呢我们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杜德伟算是滚石唱片为数不多的全能选手啊。关于呢那个时期还有一个特有意思的小插曲，当时呢滚石唱片里一共有两位来自香港人气超高的全能歌手，一个是杜德伟，还有一个就是周华健。这两个人呢还是老相识，而且呢颇有不是冤家不聚头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还得从啊两个人从台湾发展之前说起。当时呢香港呢每年都会举办业余歌手比赛，有一年呢杜德伟和高中同学搞了个乐队，然后呢连续两年报名了合唱组，结果呢第一年拿了个第二，第一名那个组合的主唱就是周华健。那么第二年的时候呢成绩又差了一点，拿了个第三，那么第二名那个组合的主唱呢还是周华健。所以说呢两个人有点冤家的感觉，但其实呢他们私下的关系很好，不但在音乐上有过合作，杜德伟刚刚加入滚石的那几年呢，周华健还经常帮忙呢给他写歌写词。虽然说这个部分吧后来有点让我觉得质疑哈，因为周华健呢经常他也会被爆出来自己写歌都挺难的，他居然还会帮人写歌。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的歌迷最喜欢看到的画面就是两个人一起出现在舞台上，因为彼此比较熟，所以说可以在台上开玩笑开很久，让台下的观众笑的是一塌糊涂。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杜德伟和周华健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难兄难弟》。 大有大去寻找着，我有我去比较，下一个说不定更好。 不问不问，不哭不笑，泪也不流，泪也不走。 千万不要让他骄傲，天荒地老，我也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大不了一个。 个人多逍遥。 难过的是他，后悔都是他，一点都不尴尬，我不怕不怕。 傻傻的一个他，代价都留给他，一点都不害怕，我不怕不怕。 不问一句话，不埋怨一句话，悄悄一个人回家，我潇洒潇洒。 难过是一刹那，害怕都一刹那，以后不再牵挂，我潇洒潇洒。 内心深处我只有一句话，他的日子过得还好吗？ 爱情的路你一定放不下， 记不记得我的潇洒。 难兄难弟来自周华健加杜德伟。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杜德伟呢一直以每年一张普通话专辑、一张英文专辑的速度扩张着自己的音乐版图。在1999年的时候，36岁的杜德伟以深情性感成熟的《九九情人》杜德伟专辑成功转型，《情人》、《把你宠坏》等等经典情歌让他变身为温柔情圣。那么这个时期的杜德伟呢，就是高贵性感的情人首选，完美情人呢也成为他的代名词。但是呢，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之后呢，各大唱片公司的合并以及新鲜势力的冲击，导致滚石唱片的实力呢有大大的削弱，公司能够给到歌手开出的条件呢也不比当年了。那么此时呢，杜德伟合约呢又快到期了，所以说呢，好多原因夹杂在一起，导致杜德伟和滚石唱片的续约问题就陷入了僵局。在双方都不让步的情况下呢，杜德伟遭遇了入行以来第一次事业的空窗期，而且呢一空就是3年。那么在这3年之中呢，杜德伟致力于影视和广告的拍摄，钱呢是赚了不少，但是呢音乐事业几乎是停滞的。于是呢，在03年他终于耐不住没有歌唱的寂寞，低头和滚石唱片续约了。一起来分享杜德伟经典歌曲《情人》。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 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尽在不言中。 情人来自杜德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其实呢，和滚石唱片续约之后，杜德伟并没有加快自己在音乐事业上的步伐，因为那个时期的他呢，已经把生活重心转到了家庭，经历了恋爱结婚，但是呢，也经历了父母的相继过世。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周杰伦、王力宏和陶喆三个人崛起，更多的人呢开始接触到 R&B 了。很多人呢都把他们三个看作是华语歌坛 R&B 风格的先驱人物，更把陶喆呢叫做 R&B 教父。但其实呢，陶喆自己在采访当中也说过，杜德伟要比我早好多年唱 R&B 音乐。同时呢，两个人也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之前呢，陶喆就为杜德伟制作过《发现爱》和《秘密》等等歌曲，一起来分享杜德伟的《发现爱》。 烦恼，你要了解，并不是你追的我想逃，害怕自己会在一成不变之中绕。我曾以为自己能把一切都抛弃的，想起当时也许不能明白你的好，让自己随着一种感觉飘。生命之中总有一段时光在寻找，到最后发现你才是我最想要。烦恼、oh, 你要了解，并不是你对的我想逃、oh, oh, 害怕自己会在一层不变之中绕。我曾以为自己能把一切都抛弃，想起当时也许不能明白你的好、oh, 让自己随着一种感觉飘。生命之中总有一段时光在寻找，到最后发现你才是我最想要。 发现爱来自杜德伟。今年的杜德伟已经56岁了，算是年近60，但是呢活力依旧，看上去呢显得依然很年轻，这和他长期健身呢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这也要得益于他有一个好哥哥。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提到了他的哥哥，小的时候呢跟他一起给爸妈妈伴奏，长大之后呢没有当歌手，而是成为了一位健身教练，而且呢一度被称作香港最贵的健身教练。 那么今年六月份呢，他来北京参加了一个活动，现场有人拍了照片，看着呢比杜德伟还要年轻，根本不像六十岁的人。而杜德伟的歌曲以舞曲为主，要时刻保持体能，这样才能够维持自己演出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的哥哥也没少帮忙，让他养成了科学的健身习惯。一起来分享杜德伟翻唱的歌曲《彩虹》，原唱是羽泉组合。 不管未来怎样，你都要保持坚强。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每天都是一出戏。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这主角是你。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有时天晴，有时雨。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胜过彩虹的美丽。 彩虹来自杜德伟的翻唱。那么除了要在身体的机能上保持年轻之外，心态的年轻也是杜德伟活力依旧的原因之一。他是一个很喜欢开玩笑的人，年轻的时候呢，就因为幽默跟很多歌手保持着非常亲近的关系，比如说周华健、张学友，甚至还有后来的李玟、孙燕姿、容祖儿。那么这些人呢，都是杜德伟的好兄弟、好朋友。那么其次呢，就是很多事情他都不会太往心里去。歌手郑秀文跟他关系非常好，16年的时候郑秀文开个唱，还让杜德伟担任了嘉宾。当时呢，郑秀文对观众大喊有请许先生，大家呢都以为她老公许志安要登场，结果呢杜德伟跑上来了。当然了，这也是有一个梗的，在演唱会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一个网友在网络上抱怨杜德伟耍大牌，说自己在街上看到他喊了半天杜德伟的名字，结果对方也不搭理他，随后呢还贴上了自己拍下的照片，结果呢大家仔细一看，根本不是杜德伟，而是许志安，根本就是那位朋友认错人了哈。后来呢，两个人在网上呢也看到这个消息，感到无奈而且有趣，后来呢就索性相互开起玩笑了。好吧，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的歌是杜德伟的天真。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美国恐怖影片捉迷藏。再次提醒各位，因为是恐怖影片，所以说呢选择收听。好了，明天见。